笑中国，八月一日起每晚11:30 FM 92.3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女神小磊 闪亮登场。 好了，掌声真的很久哦， 好久啊。 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现在是星期天的下午的4:02，我是今天，哎呀，我怎么喧宾夺主了，应该让我旁边这一位先说，这是主持人，来，有请小磊。 好啦好啦，我那我出来啦。大家好，我是周日的主播小磊，今天呢我请来了元一和天一啊，双一合璧来给我助阵这个周日的女神下午茶。那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女神百分百，我们再请元一姐和天一姐来打个招呼吧。 天一是我们的好闺蜜。 对，好尴尬呀，我本来还想默默的不说话，现在天一姐都出来了。 元一哥，天一姐。 好，你这样就是天双一合璧嘛，是不是？ 哎呀，是啊，欢迎大家来到女神百分百哈。 有一种1+1=3的感觉，就是我露着老父亲般慈祥的笑容。 那我是老母亲慈祥般的笑容吗？ 然后陪着我们的闺女一起上直播。好了好了，开玩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还有花椒子的直播平台，我们要这个反复的啰嗦这些事情哈，活力982这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还有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就可以啦。 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今天第一次来到女神下午茶啊，也想品品今天的茶是什么味道，上来就给了我一杯醋。 那今天的这个味道啊，可是比较让人，哎呀，兴奋的，因为这是 粉色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粉红色的回忆，今天的主题呢就和回忆有关啊。像这个之前说的扎心的老铁啊，我们今天就是扎铁了老心来回忆一下。 老心，扎铁的老心。 今天这期节目专门是为咱们俩准备的。 对呀，你没有瞧见嗖嗖飞过来？ 对， 对呀，我还 心很痛。 我想说，小磊啊，你才多大年纪啊，谈回忆？ 对，是说太早。 我可以回忆。高中、初中、小学， 他回忆童年，咱俩回忆青年，是吧？ 五岁的小朋友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 对对对， 婴儿时间干嘛了？ 对，然后今天呢，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现在热播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通过一个预告片来这个看一下这个青春片的大体的样子。那我们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吧。 好，女神麻辣烫，我们来看一看最近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资讯。 欢迎回来，女神麻辣烫。今天的第一条麻辣烫呢，是和梦想有关。一个非常励志的小新闻，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演员苗圃啊，他呢不仅是演员，而且他会自己去为了追求自己儿时的梦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比如飞行。 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舒克。 嗯，对，他 舒克是开飞机的吧？ 没错， 对不对？ 北塔是坦克。 啊，小磊一脸茫然说：“舒克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一个飞机名。 啊，你真没看过、啊？ 真的没有看过舒克贝塔吗？ 我听过贝塔，但是舒克 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你没看过、啊？ 我回去补一下吧，行吗？ 哎呀，完了， 没看过， 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看过就没看过，没关系，姐姐不，爸爸不会责怪你的，孩子， 谢谢爸爸。 那苗圃的飞行梦是什么样子？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嗯，苗圃呢，他除了当演员，然后拍戏的事业之外呢，他还有一个飞行梦想。他小时候呢，就非常想当这个飞行员了、嗯、啊。然后呢，2007年对于苗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他除了拍了很多的这个拍片之外呢，还有去学习飞行、 嗯、 当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对于女孩来说开车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不用 说 开飞机了， 驾照就已经不好学了。 哎，不要这么说，我觉得女生当中也有特别擅长这个的， 比如说我， 对不 对, 对， 也有车技很好的原因， 我就是优秀的女司机。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贵在哪里呢？贵在于她已经是个艺人，她很忙、 嗯、 她可以完全在自己的事业上专心自己的事情、 嗯、 大家也不会说她不好，但是她还在这个时候还能在发展自己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难得的啊。 对，而且她在这个演戏的过程中宣布自己想停下脚步来给自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飞行的时候，媒体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觉得她 炒作， 对对对，炒作， 嗯 嗯，然后他就还是顶住了这种舆论的压力，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学习飞行。 所以他现在这个飞行执照到手了吗？ 到手了，到手了，拿到手了。嗯，非常的不容易这个过程。我有看他的这个采访，然后有一段就是非常励志。就像我们高考一样，可能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头悬梁锥刺股，但是也是非常的刻苦。他在学理论课的时候，就是大量的理科知识，对于一个女生来说，简直就是天文一样。嗯，然后他呢就是为了来巩固这些知识，晚上学到很晚，然后掐的脖子都青了。 啊，为什么学习脖子会青？ 因为 就是要提醒自己不能睡不能睡。 他干嘛要掐脖子啊？这个人这是要干嘛？自残吗？ 一般不是哭了掐大腿吗？ 对呀，这掐脖子也是极端啊。 脖子这个皮比较薄，可能一掐这个更加疼吧。 我想提醒苗圃，女明星要爱护自己的对呀、啊、皮囊啊。 嗯，而且她在这个飞机的实际操作，嗯，在考试的时候也出现了危险的这种情况，就非常吓人。嗯，在这个降落的时候，有一次是好像是这个风向不对，然后降落不下来，然后他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临时的反应啊和这个天资聪明吧，然后顺利度过了这个难关，拿到了他的飞行驾照，非常的帅气。 总之就是一段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多大岁数了，不管你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你可以偶尔的歇歇脚，放下脚步，然后去回头想一想你最开始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梦想、 嗯、 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嗯、 然后你好好的去 花一点时间投入到你真正想做的那个事情里面， 嗯， 可能你会收获很多。 哎呀，我觉得袁一下说到天意的心里了， 也说到 小 磊的心里了。 我之所以坐在这里，就是那个曾经的没有泯灭的那个梦想，支撑着我，支撑着我现在坐在这里。 太好了，然后成为了女神的 闺 蜜，然后效果承认，就是效果显示说就是很好啊。就其实你去有的时候大胆追求一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效果会出乎你的意外的。 嗯，没错。嗯，其实像苗圃这样的女明星还是挺多的。像我就以前也是看过一段采访，是汤唯的，她也是有过这样的励志。 对， 就是还是挺不为人知的一面。她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大家你们俩也看到过她的那段外国的采访。 她吸引了一段时间，然后出国专门学习。嗯， 对对对。他有一段采访就是特别流利的英语跟这个外国采访人对话，而且对话的特别精彩。 还有一次在某颁奖礼上，他是全英文的来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 嗯， 当时也是溜到不行啊。 嗯，六六六六六。 对。 嗯，他在学英语的时候也是从一个菜鸟学起的。 嗯， 他也是哎呀天天深夜，然后他去国外专门去学英文，而且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这个学英语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学口语交流就可以了，而他是要学像莎士比亚的文章， 古典英文 啊，要读下来。嗯，就像外国朋友看我们的古文一样。 对，非常难， 简直就是难上加难。 哎，我的想法跟你们不太一样啊。我第一反就是哎呀，他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啊。我也想，我没这时间呀， 有点忙。 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明星他可能因为对收入的问题嘛，他隔一段时间是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大假。但是也确实要很欣赏到这样的一些明星，在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放弃掉正是当红当紫的时候的这样的时间，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其实很宝贵。好了，第一条这个女神麻辣烫，我们已经给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也好的各位网友灌足了鸡汤。总之就是说白了一句话，你要努力啊，老心，对不对？不能光扎铁呀， 对，也要 努力呀， 别努力边扎心呀，老铁。 哎呀，好难过的感觉，这段话不想接。 那我们第二条的这个资讯呢，就是从这个励志层面啊，转向一个可爱的小新闻吧。一个4岁的小女孩啊，表演花式跳绳。 4岁就已经能成为少女 了。对，我感觉那小姑娘哈，胖嘟嘟的。嗯，然后在那跳绳，不紧不慢，变换着姿势。嗯，一会儿还打一哈欠，你就觉得哇，她完全就是熟练到不行。 啊， 就是跳绳，然后她还边跳边打哈欠。 因为她是她有很多动作在里面，比如说脚前后左右点，有点像跳舞那种健身操的感觉。 你来给模仿一下好吗？ 我怎么模仿？ 就是假装有绳， 让表演去模仿一下。哎， 我觉得这好难呀。啊， 假装有绳。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系统稍微有点问题，所以没有办法播放那个原版的视频给大家。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好闺蜜天一的 cosplay 版， 哎，是如何上下左右前后的乱跳。 这段 Q 的太突然，提前没告诉我啊。 对 对, 对, 对，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左右会前后点，就是这样。 嗯， 正常跳嘛，它会这样跳。 哎，这样跳。 对， 要给全身镜头， 这重点是脚上功夫。 会这样前后左右这样点着。 哎。啊，要不要 这 个 music 可以吗？这段太难演了，无实物表演。 难道不是爵士乐吗你？ 感觉很像，嗯，很像 看了这个 广场舞， 看了比较辣眼的一段。 太突然了，这段。 我们来看看萌萌的这一段， 是可爱的了。我们看看 原版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问题，这个视频呢，可能有点慢， 可以点出来吗？ 应该可以，我们先等一下。 好， 我先问问袁一和天一，你们俩觉得这个小女孩1分钟能跳多少次？4岁。 哎呀，我算算我吧，我觉得我1分钟大概能到150到200之间，看身体情况。 这是心跳吧？ 心跳到这样我也够累的，差不多这个水平。那我觉得一个4岁的小女孩，我给她打一个折扣，50。差不多吧，50。 我觉得不止，因为我的水平很臭，我是到上小学才会跳绳的。我都不会连续跳，我要跳一下蹦两下那种。 你是怎么跳的？跳一下能蹦两下？ 就是跳一下然后停两下那种，然后再挥一下停两下。 先跳一下然后蓄一下力然后再跳两下。 你是怎么通过这个小学的跳绳考试的？ 小学 的 时候就一直没有通过，后来初中中考为了中考时候练的嘛。我现在也只能1分钟跳100多一点吧。 哇，那还挺多的呀。 这算是标准了，女生的标准。 对对对， 差不多大概 是 这样。 我也差不多。 我觉得小女孩应该有跟我一样的水平啊，因为 可是他才4岁。 对啊，才4岁， 他一定是很厉害，一定是超凡脱俗。 他没有卡到任何，就是他跳绳没有卡到脚，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而且是一气呵成，伴着音乐啊，非常有节奏，夸夸夸夸夸，1分钟跳了160。3次。 哇， 真的是成年男子的跳绳水平、啊、 可以算得上跳绳界的神童了。 嗯，真的神童。 而且他不单是就是很单调的跳，而且是有花式的样子，比如这个绳子盘一个蛮花呀，比如这个脚就是在空中连续蹦两下，就是非常难的动作、嗯、非常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络上找一下视频嘛。 对对对对、嗯、我们可以自行来找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四岁小女孩是怎么做到的，然后赶紧自己也找一根绳跳一跳，减减肥啊都可以的。 对，跳绳这边我要大力推荐一下，因为它是个运动到全身每一块肌肉的这样一个运动，跟跑步有点类似。 它是一个能够急速提升你的心率的一个运动。 对， 然后心率一提升呢，你的代谢就会立刻速度就跟上来了。 想减肥吗？跳绳吧。 想减肥吗？看女神百分百每周一的这个超模养成记也是可以减肥的、 哎、没错。硬广时间到、 硬广时间结束 结束了啊。那我们就进入第三条资讯吧、第三条呢是有关搭配的一个资讯带给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经常会追剧嘛，前段时间追的《我的前半生》非常的火爆。然后这个话题也是非常多。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这个第三条资讯呢也是和前半生有关，就是通过罗子君前半生的搭配来看一下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搭配界的雷区。 昨天还在跟天一说咱们女神百分百已经把这部剧从里到外，从外到里， 对，从服装感情，昨天我们讲的是妆容扒透了，已经把这部戏。 对，今天要来说这个搭配雷区哈。其实色彩这一块呢，我们在上周五的这个女神衣橱里面也讲到过，咱们再来重复一下。以罗子君的这个前半生，前半生的前一半，做家庭主妇贵太太的那一段时间的大撞色，来告知大家说，其实撞色不是说完全的不可以，而是要看是不是适合你，以及 没错 撞的对不对。 对，这个配色呢，其实它分为这个强烈色彩搭配和补色搭配。像罗子君，我有一个很非常深的印象，就是在剧中他搭配了一个荧光绿色的上衣和一个荧光黄色的裙子，以及一个红色的靴子，然后这个整一个搭配呢就感觉非常的扎眼，就看得可不舒服了，就觉得像是一个非常哀怨的怨妇的搭配。 我觉得像调色板，行走的调色板有没有 红黄蓝绿青橙紫都有。那这个罗子君的搭配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反例的这个借鉴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是强烈的色彩搭配。就是我们有知道这个那个色卡有见过吗？就是这个所有颜色的一个色卡，分为冷色啊暖色这个两边儿。然后这个相对的这一排这一列呢，他们俩就是强烈的色彩搭配，就是最好不要把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穿， 比如说红和绿。 对，比如说黄和绿而且我们这个撞色嘛，就是这个对比色的搭配，在这个强烈色和这个补色的选色当中，我们应该小心的去搭配。比如这个蓝色和黄色，姐你觉得搭配起来是什么样的？ 蓝色和黄色，我说如果它们饱和度都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也可以尝试在一起。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撞色的话，最好不要使用那种饱和度全部都很高的，要不你只使用一种饱和度很高，比如说大红色，那你就只穿一件大红的外套，然后你里面穿白色呀或者米色呀或者黑色这样的纯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颜色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要撞色且使用饱和度很高的颜色的话，可能就对人的气质啊你的气场啊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像黄色跟蓝色他们俩呢就是一个比较和谐的颜色。蓝色嘛比较清凉，黄色比较小清新，他们两个颜色呢一个清爽一个明快，加起来就感觉到非常凉爽，特别适合夏季来穿。 这样咱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哈，在这个时段请小磊跟大家总结一条规律吧。哪些颜色是可以撞在一起的， 我们来这个记个笔记吧。 好，画重点敲黑板了啊。 请这个天一呢把这个色卡给大家也看一下。 对，我从网上临时找到这个色卡。色卡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颜色用圆圈的形式从冷色到暖色排列出来。这时候每个对角的颜色呢就是所谓的刚才那个小磊提到的撞色。这种撞色要很小心，然后相近的颜色呢是比较协调的。如果大家通过视频呢是可以看到我手中提到拿到这个色卡。小磊 可以总结了。 对，我们平常很简单的撞色呢，就是黑色和白色撞色。但是我们好看的撞色呢，不仅限于黑色和白色，像刚刚说的蓝色跟黄色啊，蓝色跟红色，这说嘛，这个自古红蓝出 CP 是吧？所以这个蓝色跟红色加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和谐，感觉特别的高大上的两种搭。嗯，还有这个粉红色跟墨绿色。粉色嘛，我们都知道象征着这个温柔的少女，蓝墨绿色呢就有点复古韵味了。那这个粉色跟墨绿色搭起来呢，能够让我们这个整个气质更能提升一点，是一种提升气质的利器吧。最后呢，还想介绍这个粉色跟浅黄色，黄色就是夏天的颜色，粉色呢是少女的颜色，他们俩搭起来呢，会让你这个少女的面庞上呢更加增添一种清新的感觉，也是非常和谐的两个颜色。最后要说的是姜黄色跟大黄色，姜黄呢是一个比较有质感的颜色，大红色呢就是非常有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然后非常热情。他们俩搭配呢，千万要切记的是这个不能使用大面积的搭配，就比如说姜黄的上衣，红色的下衣，不要这样搭，而是要一种小小的这种搭配，比如说姜黄色的裙子搭一个小红色的包，这样的小面积的搭配能够让这两者颜色搭配起来更有这种女人味儿。对，所以如果搭配好了的话，会让你的服装和让你的这种搭配啊出彩，如果搭配不好，可能会让你出丑。 好的，谢谢小磊给我们简短的总结了一些规律。那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赶紧进入到天一和元一的扎心时间，来聊一聊青春片的那些回忆。 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来休息一下吧。这首歌呢来自刘惜君的喜欢。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许逃， 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欢迎收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呢，不仅是可以听啊，也可以看。怎么看呢？我们有两个的直播的这个互动方式，一个是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的情况了。 是， 还有一个直播方式，是 花椒的平台和一直播都可以来看 啊， 包括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看。我们今天因为星期天，可能我们的平台有点任性，就想休息，所以不停地在卡。我们有网友反映说，花椒和一直播好像视频都在卡。如果你没有办法正常收看我们的视频的话，建议你退出，然后重新在一直播和花椒平台上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正常的收看了。 没错，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如果能在一直播和花椒上成功收看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和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呢是哪些小细节表明一个女生可能喜欢你。 这个我觉得天一是最有发言权的啊，因为是说的是女生的什么小细节可能会证明她喜欢你。 对， 你觉得从男生角度来看， 哎呀，我觉得我特别没有发言权，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就不太招人女生喜欢。 这个 对啊，开玩笑。 那一会儿我们在这个秘密花语中啊，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有哪些细节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女神下午茶。今天的下午茶呢，主题就是扎铁了老心，来一番青春回忆吧。 你这眉毛扬的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有多老？ 你们这帮老菜瓜子，赶紧跟我来说说你们的青春，让我了解一下我青春会什么样，因为我还没有到青春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啊，不是啦。 好了好了， 是不是晚不回来了？ 其实今天想到这个选题，想来也是因为看了张一山和 周 冬雨主演的那一部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 对，不知道听众和观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部热播的正在热播的剧？反正我是一直在追。 它好像是周播是吧？ 对，一周更新一两集，有点任性了。 对对对， 对。如果没有看过的话，我就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吧，这部剧讲的什么。首先呢，这是一部青春偶像浪漫剧。然后呢，这部剧也是和以前的一些青春片一样，都是从大学或者高中开始讲起，然后慢慢的长大，然后大家的友谊或者爱情也一步一步的上升升华，最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可能会有非常好的结果吧，因为还没有大结局呢。这部剧呢是由张一山和周冬雨主演的。然后呢，他们俩呢其实也是近这段日子吧非常火爆。像张一山前段日子参演的这个《余罪》网络剧也是非常的受大家的追捧，然后周冬雨呢也是演的这个《七月与安生》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其实他们俩搭在一起，我觉得还是蛮有看点的。 周冬雨其实以前是不太演电视剧，她是在大屏幕上出现的， 对对，电影上的， 然后走到了大荧幕，也算是一个华丽转身。确实是两个新生代，然后演技呀、颜值啊各方面都很在线的， 对对， 两个新生代的演员。其实最近，前段时间刚刚刷屏的，可能跟剧情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是张一山饰演的秋水的一个首饰，一张照片。 哪个首饰？ 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 对， 你给我们学一下。 那个情节就是张一山给老师发誓，我不会再犯错了。结果发誓火了， 发誓这个首饰真的火了。请导播老师给我一个近景，或者小磊你点一下，对，你可以点一下，然后呢，这样可以看到我的首饰。对，就是这样一个发誓的手势。为什么我 居然会啊？ 为什么我要用右手来辅助？是因为是这样的，它是二三四指竖在中间，然后你看没什么困难，对不对？ 对。 但是它是把小拇指放在了大拇 指 的外头， 哎，这个就难了。 哎呀，我试一下。 如果你是把大拇指放在小拇指的外头的话， 这个很简单， 很简单。 对， 但是你要用小手指压住大拇指的话，那小手指很有可能会支棱在这儿， 支棱着了。 对，就支棱。 像我就像 你看鸡爪一样， 我的三个手指没法并拢了。 或者你就会这样，对对吧？ 啊，也对对。 但是你在照片， 并不齐三个手指。 你在照片上发现张一山就是很轻松、 很自然 实现了小拇指压住大拇指。 我在这个热搜上看到了这个排行第三了吧，就大家的这个 对所以收音机前 讨论度， 我们的听众 大家可以试 一 试 啊。 当时觉得 好难呀， 对，当时觉得有什么难的呀， 行啊， 压不住压不住，这个手指会弯，没把三个手指都竖起来。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异功能 啊。不行，我放弃了。 放弃了， 这个肌肉训练不到位。 对， 就像鸡爪一样立在这儿。 这是张一山的特异功能。那其实当然了，这只是电视剧所引发出的一个小花絮， 其实 更多的大家关心到的是他们的演技和剧情里面找到的一些可能会让你回忆到你的某些青春片段的一些细节。 像这部剧中有很多的小故事小情节是非常让人有共鸣的，就比如军训的时候啊，和教官吵了两嘴，或者是顶撞了两句，但是最后还是以这个教官帮助他们出面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段还是挺感动的。 你们都跟教官吵架的吗？我可不敢呢、哎、 我也不敢， 对吧？我觉得军训的时候我怂爆 了，就是也没有吵架，我记得好像就是想休息教官不让，然后就重复了一句想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也算一个顶撞吧。 哎呀，那你胆也是挺大的，我们可不敢说。 因为其实进入到军营的第一天，可能你就会被接受的教育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高于一切。 嗯， 那咱们真的太听话了呀。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吧，真的是年轻啊，就在那站一上午，军姿愣是能挺下来。让我现在你说一个小时我就会疯掉，那时候站三个小时没事儿，太阳照着。 对，这部剧呢，其实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像军训啊，或者是后来要播的大学生活这样的一个青春的回忆。里面有很多情节非常的搞笑，特别逗，就是一集当中大概有十 没有十个，七八个笑点吧，会让你又笑又会在这种笑中回忆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小逗事儿。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搞笑的情节呢，就是他们俩这个张一山和周冬雨主演的，张一山叫秋水，周冬雨叫小红，然后他们俩呢犯了一个错，被教官罚去这个炊事班去削土豆。 小土豆， 对，小土豆，两筐土豆立在那儿，然后这个，小红饰演不是小红，小红饰演的周冬雨，周冬雨饰演的小红呢，就是比较调皮，非常活泼，然后非常开朗，经常，整蛊张一山扮演的秋水，然后就，张一山就说你饶了我吧，然后叫一声奶奶行吗？你别来烦我了，让我安安静静的削个土豆吧。然后他在喊奶奶的时候，周冬雨就，哎。就直接非常自然的喊了一句，然后张一山就饰演那种非常逗的男孩子嘛，然后就看到为什么你要接我的话， 就是被占便宜了， 对， 是 想到了开头没有想到结尾。 这样咱们稍后的下半时段呢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就是如果天一好像是没有看过，是不是？ 我看过 啊，看过，那咱们各自说一个印象深刻的情节。 OK， 好 不好， 我们先来这个下一段的小休息。 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可以通过一直播花销直播平台来关注。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女神百分百，我是小磊。 在下午的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人一。 大家好，我是女神的闺蜜天一。 那我们在上半段的女神下午的茶当中呢，来聊了一下这个青春片《春风十里不如你》的一些剧情的简介和演员的一些简介。下面呢，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青春的回忆杀。 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能够叫做青春片，可能就是不管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我们今天聊聊春风十里不如你也好，或者像之前什么匆匆那年啊，同桌的你啊，那些电影，就是里面某一些情节他们是有相似性的。 对，因为它首先这样的片子的类型啊，它的主体内容很相似， 对， 都是有关于青春， 对， 学生，然后关于的主体内容基本都是初恋甚至是早恋， 对 吧？ 对，然后会有逃课啊，或者说跟老师顶嘴这样的一些叛逆的情节，像《夏洛特烦恼》里面也会有什么打老师， 跟老师打起来， 这是绝对不提倡的哈。我们还是要做一个乖孩子， 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所谓的就算是那些共通性，也不会让你对于青春片这样的一个题材去反感。就你看过无数遍以后，每次像这样类似的主题出来的时候，你依然还是想再去回忆一遍。 知道为什么吗？原因？ 为什么？ 我来给你谜底大揭秘一下啊！ 好的，好的。 大家知道什么叫悲剧是吧？ 嗯。 悲剧就是怎么样，把一个事情特别美好的东西打碎， 把美好的东西撕裂了， 对， 你看， 你会很扎心。嗯、 对。 青春片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 嗯、 就是因为青春特别美好，但是它极易消逝。 每个人人生只有一次。 对，就那么，哎，就像席慕容那首诗，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哎， 翻过去就再也翻不回来了。 嗯， 正因为翻不回来，所以当我们一看到这样的题材的时候，都会想想，哎，在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曾经的回忆， 嗯、 会产生一种共情、 嗯。 这就是这个青春片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没错。 哎，多么学术的一段分析。 真的，你是 又灌了一个鸡汤。 灌鸡汤了。 而且对于我们这种过来人来说，每想一次都觉得心痛一次。 为什么心痛？你青春不美好吗？ 很美好，就是因为很美好，然后你再也回不去了。 那姐，你有什么非常印象深？ 原因现在不太幸福，所以才怀念青春的美好。 那姐，你有印象深刻的就是美好的呀，或者是比较，反正是印象深刻的一些爱情也好啊，友情也好的一些小事情呗。 就是青春的那些情节嘛， 嗯， 比如说那个时候看。就是郭敬明那个夏至未至的小说 啊、哦，超爱， 对，是吧？然后今年的时候，不是陈学冬和立夏的那个对，郑爽， 对郑爽， 他们不是有重新拍了这部电视剧吗？ 对， 虽然说那部电视剧质量是就是堪忧，但是我依然就是非常认真的一集一集 follow 完了。 我也是，哎、咱俩竟然品味真的是一样，是不是？咱俩是远远的隔， 对， 金姐。 但是这个电视剧我 follow 的时候，我是把它加速到了两倍的时候来 follow 的。 我会有些情节点留意看一下， 直接或者说快进，因为它一集里面有半集都在回忆。 对对对对对，这部剧就是用来回忆的。 在重述前面已经播过的情节哈。 对。 但是你依然觉得说，哎，里面的一些情节是你当时上高中或中学的时候似曾相识过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你身边陪伴你的那些好朋友， 嗯， 然后等到换了一所学校以后，你认识新的人，但是你的心里依然还会那些老的人存在， 嗯， 然后但是你现在也会发现说，我已经长大了。可能很多的同学啊朋友都已经各自成家了，成家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没有人再会一直跟以前的同学在一起玩了， 嗯， 但是呢他没有曾经给你带来过如此欢快的一些记忆，比如说课间的时候一起去上洗手间呀， 嗯， 课间的时候一起绕着午休的时候绕着我们的学校操场一圈一圈的走啊，不管是严寒啊还是酷暑啊，就只要你有困难他们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 哎，你没有发现原因？ 嗯， 就是老同学就有个特别神奇的特征，我们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三五年没见面， 都没有联系， 但是一旦我们有个机会在一起两句话之后，你会发现立刻回到当年的感觉， 还是原来的味道和那个、 嗯、 还是熟悉的面孔，还是熟悉的味道。 对， 尽管聊的都是当年的事儿， 就是重复的不停的在聊当年那些事情，其实很幼稚。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的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小卖部， 嗯， 因为只有那一个小卖部，那小卖部其实并不怎么豪华，它很小，它很简陋， 嗯， 但是因为那是学生唯一一个可以去那里感受逃离课业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课间都会一窝蜂的跑进那个小卖部，小卖部太小了，根本容不下那么多的人，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水泄不通。然后我们像我们这种女，就像我这种稍微有一点点颜值的女生， 夸自己， 重点敲重点， 我们不是有颜值好吗？我们是相当有颜值。 太会说话，然后你就会就跟男同学说，能不能帮我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男同学进去了很久以后发现还没有出来，然后就有点担心，他说会不会被挤坏了。于是我也是很坏，于是我就对每一个出来的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 哎， 就跟他讲说，跟他说，哎，你有没有看那个邓天一，你看到他了，看到了吗？然后大家都会说很奇怪，说没有啊，天一是谁，我不认识啊。然后说你看一看脚下有没有踩到天一。 我觉得点在最后一句上。 哎呀，踩到肉垫了。 就类似这种很无聊的梗，就是你会笑半天。 对， 好幼稚， 很幼稚。 现在想想 美好， 对对对，以前可能自己当时觉得，哎呀，还是挺成熟的我。但是现在想想，哎，过去是多么的幼稚。 嗯、 其实这种青春的回忆在我们的心里也是深深的埋藏起来。 哎，不要光我一个人说啊，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曾经的青春的美好的时刻，幼稚的时刻啊。 我觉得小磊是正在享受青春， 嗯，但是 我是忆青春。 那就让天一先来忆青春了。 嗯，哎，你知道先从夏至未至说起吧。 啊、 我也当年看这本书嘛，这本书有个特别好的描写，就是说在一个充满着香樟树的校园，有没有？ 就是你们都存生活在我的回忆里，然后回什么站成了一排排香樟树。 对对对。 那个话我当时就可以倒背如流。 对，特别美丽，对吧？然后我是北方人嘛，我们家乡是、 啊。 没有，我们家乡就有杨树，白杨树。 哦， 结果我没想到我的大学校园真的是充满了香樟树。当时我走到我校园里的时候，我瞬间说， 咱们学校不是白杨吗？年轻的白杨吗？ 对，我本科在南京上的嘛。 哦哦， 南京树有两种，一个是法国梧桐树，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香樟树。然后我们校园中那个主路两旁全是香樟树，然后透过南京的大太阳啊，我就在想，就因为下这位置也是一个南方的这个剧情嘛， 对， 发生在南方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曾经离自己曾小说中的剧情这么接近。 对， 然后我印象最为深的，其实我没有原因那么无聊了哈，还让人买东西啊，还这样没有。嗯，但是我干过一件特别糗的糗事，到现在被同学笑。有一次呢，就是在宿舍打水，结果不小心那个暖壶炸了，就把手烫了 啊！ 但是马上就上第一节课了，你知道吗？就赶紧冲过去，你知道吗？大一大二的时候， 上课重要，水不重要。 我就拼命往学习往那个宿舍那个宿舍去了，拼命从宿舍楼往那个教学楼跑。跑到这时候就看到旁边有个师姐吧，应该是，经过之后说：“哎呀，你看人家都跑了，上课了，快上课了。”旁边那人说：“嗯，肯定大一的。”然后我想说：“这大一的。”然后我就跑到教室里去了。然后你知道那个手被烫完之后会特别疼。 对啊，火辣辣的。 对，火辣辣疼。我就这一节课如坐针毡呀。我说这下课之后赶紧就冲到厕所去冲水。冲完水之后呢，我就从那个厕所里面出来了。结果这时候发现我们班两个男生从对面的那个厕所里面走出来了。我们四目相对之后，夸回头一看，发现我从女厕所里走出来的。 这重点在这儿啊！所以小磊，你叫天一姐是没有错的。 因为什么呢？我们学校是一二三区，一区跟三区是正好对调的。 哦， 我在一区上课上习惯，到三区的时候搁大一嘛不熟，哎，还是习惯方向的转，就转到女厕所里去了。 姐就不要再解释了吗？ 哎，说到方向不熟，我也可以说一个我大一时候的囧事儿。我是一个路痴， 嗯， 然后我从小长在南方嘛，我们那边是不讲东南西北的。 那你们讲什么？ 左和右啊，左转右转。 哦， 就是没有东南，因为我们的城市是不方正的。他没法东南西北。 哦，明白，不是方正的。 对，于是到了北京以后，我就发现大家怎么都说东南西北， 大家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不是老有开玩笑说一对老夫妻睡在床上，然后那个老头说，那个老伴儿你往东边去点，我这躺不下了，你往东边挪点。 我完全听不懂这什么意思啊。哪边是东？ 就是他们会用东南西北来形容一切方位嘛。于是我又是路痴，然后不认识方向，所以基本上刚入学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宿舍六个女生，我们关系很好，做所有事情我们都是一起共同来完成的。 嗯， 有一次呢，下了大课以后，我正好有点事儿，我要去我们广院的南门。 嗯， 他们呢要回宿舍，宿舍是西门。我说那姐妹们不好意思，我要先走一步了，因为我跟着月在南门见个面，然后之后我就回宿舍跟你们报道。他们说好，那你快去吧。他们就在那磨磨唧唧收拾包，我就赶紧跑了。跑的时候我还拿了一张学校地图。 拿着地图至于吗？ 我就生怕我找不着。其实我们学校很小，大家都知道的很小。 是啊， 我是从靠近西门的那个教学楼下来的，要去南门。 嗯嗯， 大概走 五六七八分钟， 我觉得五分钟能到了，快一点， 也就是， 对，很近， 对吧？很近。可是那时候完全不认识。等到我的其他五个姐妹们从楼上下来，发现我还在那个教学楼楼下，在踌躇满志。他们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不是应该去南门吗？”我说：“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往哪走，我在研究地图。” 你说南是哪里？ 然后他们就疯了，因为他们就陪我一起走到南门。 南门就是学校的正门嘛，对吧？ 啊？ 你怎么会把正门都找不到？天哪！ 这是从西门来的，然后就没有去过南门。 就我真的是路痴，我到现在都是那种，我比如说我从这个门进来去了卫生间，然后我出门以后分明应该左转，但我会右转。 这个你也能走错？ 这个就会走错。然后后来我的宿舍的室友给我总结了一条规律，就是你想走对路吗？千万不要跟原一走。就是 或者跟原一的反方向走。 对， 你懂东南西北，千万不要跟原一走。 而且他知道说原一虽然不认路，但他每次走得很理直气壮。 你怎么做到理直气壮 的？这是最可怕的了。 就是理直气壮的走错路，这种 好可怕呀。 到现在依然还是这样。 嗯，其实我有想过这个我的这个高中回忆，因为你们俩都说到大学嘛，所以我在想高中。其实这个回忆这个青春嘛，无非就是什么友情爱情啊。我又想 不然还有什么情？ 还有亲情， 还有老师情， 跟老师打架， 对， 那不叫亲情，那叫师生情。 我想到一个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的这个追求者，追女孩，就是 高中啊，早恋呢，说的这么直接， 没事，说，姐替你扛着，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追女孩的老套路吧， 嗯， 就是现在想想啊，真的是套路啊。 当时是那个女孩的生日，然后这个男孩呢也没有给她信息什么的，也没有祝她生日快乐，也没有说祝福的话，这个女孩就不太愿意了，然后就问这个男生，这个男生说想给她一个惊喜，然后让我帮她瞒着。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没有走，第二天晚上才开始行动，就在这个学校门的旁边那个马路对面买了一排礼花烟花，然后就那个准备点燃的时候让我把这个女孩带到那个学校门前，然后到的时候就啪好多烟花就腾空而起，就是我觉得非常浪漫。当时我的这个女孩没有感觉到什么，我当时要感动的不行。 说明这个男生追错人了。 嗯，而且这个男生家境很殷实、啊。 我也想，这好有钱呀， 是不是？ 烟花很贵呀、啊。 当时高中还是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够多呀， 就是有这闲心， 还是作业没做好啊。 对呀，这个不提倡。高中的时候不能 干。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有高中生的话，千万就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 这个小纸条什么的，还是可以理解、啊。 对嘛，就是有一个更省钱的办法，这女生吗？不要用这种方法。 天一，你知道为什么单身到现在了吗？ 不愿意花钱是吗？抠。 讲了这么多我们三个人的青春故事啊，就是也是从这个刚热播的这个青春片来想到了一些青春的回忆。嗯、下面想给大家看一下那些年看过的青春片的一个剪辑，我觉得这个从看过的青春片里也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好的回忆。因为有很多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是我们以前反复看过的一些电视。 毕业嘞，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 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是风神， 终于要走了， 这么多 哈斯克他妈算自由了。 我都打算好了，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你做得到。我 曾的生活是那样的简单， 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 一起被追的 快，还恨的挺好的吗？ 神经病啊！ 和死 你依然现在的期望， 年长 的时候的我们为了生存， 现 不是因为事故容易错心，甚至变得更不认识自己是谁。因为你想 了工作，就想去你家， 知不知道了？明天打他了。 啥兵法通啊？今宵的一杯酒，喝杯青春的酒， 永远别再回来。 不用再给我发信息，我只为我的理想而挣扎。 不管曾经的日子过去，男人的一往无前。空气女孩来，嘴巴甜的像老板人话。 瞧你那个出息， 我 的 酒一桶，拿死我！ 青春的街头，前行路上我们一起走。 太难了吧！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算什么。 我他妈以前我本来就是个 loser， 不就是个下家吗？ 你们说你吧， 我脸都给你丢光了。 老东西，那你别以为这世上什么都是由你来决定。 我觉得我的青春结束了，但是就难道在这儿？你真恶心！ 你真有爱。我像是在虚度光阴。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很希望。 就觉得这爱情虚伪、无聊、神经、正经不堪。 怎么了？ 就是想见你。 总是被人欺负那是不行，从来不知道对自己真正的是什么。 大家 像陈阳在一起的生活， 变换着 艰难。新鲜的潮流生产不要紧张， 现实改变了我， 已经回不来。你难受了， 那些熟悉的样子， 原来那个 那些昔日， 好久没打给你， 你好吗？曾经吃苦的人， 如今今宵的一杯酒， 真年轻。 口我们在 没有五根手指合起来才是一个拳头。 刚刚看完了这个青春片的大剪辑，我觉得哎呀充满了热血，就刚刚有一个台词就是人生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就是这种能够让我们回忆起来以前看过的这些非常励志啊，或者让我们在这种 泪点的， 对，非常戳泪点。那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趴，就是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好的，今天的秘密话语呢，就是刚刚第二趴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哪些小细节表明一个女生可能会喜欢你呢？哎，天一姐，天一哥，我觉得你还是挺有发言权的。 其实这个发言权，其实你们女生更有啊。我只能说我印象中有件事特别深，就是上高中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有经历过，女生特别喜欢打围脖，用粗粗的毛线织那个围脖、围巾。 明白，明白。 然后当时有个师妹，那时候我高三，她就专门给我织了一个，然后还给我写上好长的信。然后我还说她为什么特别名其妙送了一个围巾给我啊？我也平常不喜欢围嘛。然后我就说啊，谢谢你，然后我就放下了这事儿，我就没有再管。 你真的很不解风情。 对，然后就是高考之后嘛，上了大学的时候，我就问我们女生，就是他们也聊到织这个东西，哎，我说当年有人送过我，他说啊，有人喜欢你啊。 那是你朋友吗？ 我说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个师妹，怎么可能喜欢我嘛？我当时还这么想，人家说、之所以给你织，一定对你有好感，不然人家不会给 你。 你 错了一个好姻缘啊！真的。 然后我就哎呀，就是那个弦完全没有长， 你就没有开窍。哎 而且可能是非常有浓厚的这种喜欢才会替你这个织围巾、 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非常大的心血， 那个很难。 没有，我还有点嫌弃，我说哎呀这个织的一点不好看， 我活该单身一辈子。所以女生其实表达好感的方式会有很多，什么写个小纸条啊、或者就女生很细心，她会关注到很多小细节， 她可能就是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你打报告，想跟你说一声，想跟你分享她现在的心情，她昨天前天做过的一些事情都想和你分享，而且有时候发的动态啊朋友圈啊也都是给你看的。 哎，你知道吗，这就是男生女生产生误会的地方、如果你这么喜欢倾诉的话，如果那个人愿意听则好，如果那人不愿意听，会觉得有点烦，他不会说你喜欢我，他会觉得这个女生好烦啊，总发这些东西，他会这么想， 很作。 对， 现在词儿说就是作。所以女孩子也需要特别认清楚的，就是、你先要去试探到的是对方对你是不是也有好感。 对， 你千万不能是一厢情愿，这样你自己就会在那个漩涡里面就久久那么打转，就出不来，就会很烦。 还有想追那个男生，要先明白那个男生的性格和喜好，对吧？ 对 症 下 药才行。你让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对不上他点，你白追。 虽然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但是其实现在没有那么的容易， 是 搞不好那是个玻璃板， 看就在眼前，但怎么都摸不到。 好毒的鸡汤。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啊，就像一个女生看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啊，在校园里，可能还有好远的距离，这个女生一眼看到的时候，笑容就藏不住了，然后赶紧就想捂住自己的笑容，不想被发现，这种偷偷窃窃的小喜欢也是， 这是多么不矜持的女生啊！ 就会害羞， 害羞。 对， 我觉得我遇到喜欢的人，会那种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有没有种感觉？手心开始隐隐的有汗的感觉， 可能是感冒了吧？ 真只有对着那个人来，你才会有，那人一走你就没有， 乱撞， 就手会发麻，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们没有吗？ 这个吗， 都是被追是不是？你们 能不是真爱吧？好吧，各位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想吐槽或者你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在我们的秘密话语的环节当中找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微信的微博账号就可以了， 没错， 或者在我们每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下方来留言，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秘密话语的环节当中。 那今天的这个回忆杀呢就杀到这儿了。 其实还有很多杀没有杀到了， 哎，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遗憾的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把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交给魔方秀，我是袁一，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